韩联社报道，青瓦台对两人是否会面，目前未有定论。文在寅正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报道又指，日本政府将准备撤换日前失言的驻韩副大使相马宏尚，以免成为举行日韩峰会的障碍。相马宏尚早前接受南韩电视台访问时话，文在寅希望在东京奥运期间访日，并同菅义伟会谈，是文在寅唱独角戏。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查帕卡。上午十点，查帕卡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即是北纬20.8度、东经 13.1 度附近，预料初时几乎停留不动，稍后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过去几小时，查帕卡采取较为偏向珠江口以西的方向移动，并有所增强。按照现时预测，珠江口一带的风力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有所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在今日下午较后时间至到听朝考虑是否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和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预测本港今日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04点，跌497点，成交金额4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2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2.6，跌6.8；腾讯控股549.5。腾讯最新是550元，跌14元；美团278.8，跌12元；港交所521.5，跌2元；盈富基金28.02，跌5.8；小米集团28.45，升2毫；友邦保险93.1，跌3.05；比亚迪股份213.2，跌是升了8毫；药明生物142元，升2.1；中国平安是71.6，跌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10.687，瑞士法郎8.45，澳元5.734，加元6.15，新西兰元5.427，欧元9.17。每百日元兑港元7.06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4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54点，跌448点。港金现价报16,81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72美元，卖出1,813.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跟进翻咧，较早前嘅塔树啊，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啦，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2号 B、2号 F 啦，同埋86号 C 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咗达之路一带嘅交通咧，就比较挤塞啊。就是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啊影响到达之路一带交通咧都系挤塞。另外较早前半山的玉和道10号对出售塔树影响，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的，现在封路重开，半山玉和道10号对出的塔树清理好，封路重开，一带都是车多。 咁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盘苑嘅塔树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只系近住龙盘苑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啫。咁但系塔树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由于有工程咯，咁影响到挤塞。而家龙尾就喺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慢线有道路工程，龙尾就星河名居。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八号货柜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八号货柜码头一段都是车多。何文田的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近住公主道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何文田的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近住公主道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去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落返渣华道的支路就慢车，龙尾在海丰园。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另外三号干线即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南昌站。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入口慢线的工程啱啱完成啊，慢线的工程完成了，封路重开。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龙尾就星河名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 我是欧瑞强。今年是二台四十周年，我已经准备好约埋班老友上嚟二千靓歌再重聚，一齐以歌细数广播四十年。留意今个月最后一个星期的二千靓歌再重聚，二千靓歌唱加班。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体育评论员兼作曲人石仔石金华，我想点《十项全能》这首歌为香港队打气。歌曲里面提到，机会来到不要再等，努力去做，任何事情都会发生。 机会不要等，所有奇迹都发生，仰着头挺着胸就有可能，十项全能。 奥运，港队加油！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啦，由而家到八月十四号，年满十八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ay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ayHK 四拣一，就可以分期收到五千蚊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大地之母呼唤所有欲望之手。 monster。 Misha 今次喺 MV 入边咧饰演住森林女王，邀请咗好朋友 Sano 做代表住纯洁嘅玲珑，因为佢觉得对方唔单止符合角色嘅气质，跳舞叻，而且仲同自己嘅 chemistry 非常夹。作曲有 Misha， 波多野预计填词有 Oscar， 编曲波多野预计 JMF， 音质 Edward Chan， 波多野预计 Cut 新风。上榜五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叶巧林《怪物深受 versio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爷爷啊，爷爷啊，啲嘢越嚟越贵，系好定系唔好啊？ 啲嘢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啊，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即系一样嘢未解决咧，另一样嘢又出现喎。 系咩？咁点解头先你望住嗰本有好多好多女仔嘅书，不停咁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嘅？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唔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爆人》啊，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湿湿落落嘅呢，星期一早上十点搭三啦，我梁继章， 我系风球瑞， 我系金田是雨天嘅马小强。 系咁啊！总之咧，天气咧就系不稳定嘅，同埋咧雷暴警告有嘅时候，到今日十二点半同埋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悬挂嘅。咁啊，头先听天气咧，大家都听到啦，可能晏啲啲咧吓，唔知今日定听日啦，三号又好似嚟紧嘅，咁所以咧就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啦，就留意住啦，出街咁啊遮啦。 个风仔已经有名啦， 叫咩名？ 唔知啊， 好巧咧， 其实就好难记。 之前嗰二记啲嗱，其实咧真系嘅，你改风姐个名咧，好唔好听唔紧要，但系二记嘛，烟花我记得嘅，但系而家新个三个字咧，我头先听咗一次我都唔记得。 系啊，我觉得好有泰国味咯，唔知点解，但我就系唔记得咗佢叫咩名咯。 孟加拉定唔知咩咁样？ 系咪要去入咗去某一个范围嘅话咧，先至系有个名叫做命名俾佢。 系， 如果唔系嘅话，应该就系未暂时系未有名噶嘛。 系啊， 就唔似我日本啊嘛，日本其实一号台风、二号台风佢哋冇名噶嘛。系啊，系用呢个把嚟去去讲，可能系今年嘅第三个台风、第四个台风咁样。 不过咧，名都唔系好重要。然后我谂住咧，其实要每一次留意佢嘅中唔中咧，路线咧， 哦， 因为其实打中同唔打中好争好远噶嘛。 系啊， 但系香港真系好好彩咯，因为福地啊，嗬，好多时候 台湾比较多啊。 咁冇办法，呢个岛国嚟噶嘛， 系 咪？ 冇错啦。咁啊，今日咧就有骤雨啦，狂风咧，雨势有时系颇大嘅，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你嘅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涌住嚟嘅吓。未来数天天气唔稳定嘅，狂风骤雨，听住呢个 radio 都啱晒啦吓。今朝27度嘅啫，相对湿度91%，凉凉地我哋嚟嘅。 系啊，喺呢个时候嘅话，可唔可以唔好去海边啊？但系港籍啲人都会去。 系啊，唔好睇浪啊。 受坏受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里暗带着希冀。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置身雨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怀念你一再往后看，心宵雨里陌路徘徊， 碎之力，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里暗带着希冀， 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自身如众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 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 冇错啦，咁啊，头先讲到呢个台风咧，叫查帕卡，系啦，咁样。 查帕卡 咧，就佢咧就因为近咗啦，咁所以天文台咧就话咧最快下昼较后时候咧就考虑嗱，咁都好保险嘅，佢话最快即系如果唔系咁快嘅，咁可能今晚啦或听日啦咁样，今日最快下昼会改发三号风球，咁大家留意住啊。 其实冇得话保唔保险噶，因为其实佢唔可以咩噶嘛， 冇错，佢移动速度 左啲，行右啲，行快啲，行慢啲， 系啊。 好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即系。大家成日喺度讲就入唔到啲卦，喂佢未入嚟嗰度我点卦？ 冇错啦，系啦，因为佢唔系就住你噶嘛。 冇错，要睇翻数据嘅，咁佢真系入咗个范围，风力劲咁咪卦咯。 好嗱，咁其实咧，我记得我哋喺呢个风吹范围咧，好耐之前，好似唔知第一个礼拜都讲过咧，有一间嘅家私公司咧，推出咗一种叫做 垃圾系列 trash collection， 英文叫 trash collection 啦，垃圾系列啦咁样。咁啊，乍耳听咧，你会觉得哎呀，垃圾都攞嚟卖，有冇搞错啊？咪呃钱啊？其实就唔系，因为咧好多。我哋唔要嘅家私，佢其实冇坏嘅，可能你换新嘅，或者换啲款啊，又或者你而家搬咗，譬如大屋搬细屋，咁大家私就唔啱用噶啦。 系、 我嗰日咧先接收咗人哋一样好大嘅家私，因为我隔篱屋，即系我净系我隔篱嘅单位咧，佢哎呀，忽然间问我，你咧有个天台嗰，我话系啊系啊，佢、因为佢咧就冇租天台嘅，佢净系单位嘅啫，我咧就有埋天台，不如我俾咗你，话你俾咩我咁样，你俾一个好大嘅烧烤炉， 哇， 正 啊， 即系有埋烟通嘅。 哇！ 有埋烟通啊， 好奇怪喎、 啊！有冇俾埋啲烧烤包嚟？ 即系我最初以为系嗰啲咧，即系300蚊楼下嗰啲咧，即系一个盘 自己砌嗰啲，系啊，嗰啲好吓，嗰啲好渣噶咋？ 咁大座嘅，系啊，佢因为佢有个小妹妹嘅，好中意烧嘢食，咁虽然佢冇做天台，佢摆个露台，咁即系好爸爸嚟嘅。不过而家搬啦，不如俾你啦，咁 啊，几好， 即系咁咯。所以其实唔好话废唔废物，系你有冇用，有用佢就唔系废物， 系噶。系，有啲人都系噶，系咪？都未必话系废唔废人。 你望住边 个？佢有啲用嘅话，净系啫嘛。我眼尾受到啫，唔好意思。 唔系讲你， 一阵间又话我哋话佢，唔好啦。 我冇 系啊，冇对我入座，任何人都冇对我入座，真系嘅，冇废人嘅呢个世界，系咪？有用就得噶啦。 有一句形容词好好嘅， 系 一条草。掉喺街就係垃圾，一條草如果綁住條魚，佢就係嗰條魚嘅價錢；一條草如果綁住大閘蟹，佢就係大閘蟹個價錢。你明唔明白？ 哇，明曬啊！ 但係亦都有呢最後一條稻草嘅一個講法， 就摘冧個棚啦。 係啦， 係啦。 咁其實我都係，我最近都好開心啊，因為咧就我個陶瓷老師又係啦，佢以前咧其實就係一個 home studio 啦，咁跟住佢就自己有一張好大張好大張揾嚟嘅就係差泥嘅台，咁啊差泥嘅台咧，其實實際上佢一定係要好實淨。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玩陶瓷嘅话咧，可以知道嘅就系其实你可以好大力嘅，同埋其实每一日你要拆好多下，甚至会拆好多泥。咁所以咧，佢就系话，突然之间有一张咁大嘅台咧，其实比较难揾人接收。 系噶，系 讲紧起码嗰张台啊，其实我可以系一张单人床咁大张， 有 可以上去瞓嘅直头。 但系有需要咁大咩？ 需要咁大，因为佢有个 studio 啊嘛，佢需要有学生嘛。 但系你讲得啱啊，就算俾我俾你啊，你间屋摆唔落，或者你冇玩陶瓷，你都唔知我嚟做乜。 又或者就系你搬唔到。 到，又或者就係冇咁地有咁大嘅地方，同埋冇用啊。咁跟住佢同我講咗，哇，梗係要啦咁樣。跟住就揾咗我嘅男朋友啦，同埋佢嘅朋友啦。你真係要 book 一架咧，都幾大架嘅 van 仔，普通一個 van 仔都唔得，係啦。 咁跟住有貨車，有 差唔多。咁跟住就去搬翻嚟咯。 你知唔知我你嗰啲好咧？如果係嗰啲細細間嗰啲 apartment 咧，入唔到 lift 啊。 啊、 你要点搬上去啊？ 嗰啲定唔得， 得 一吊上去咯， 要吊上去， 系啦，要吊上去咯。咁可能随时就会系好贵咯，就妹仔大过主人婆啦。 系啊， 即系运费会贵过个本身个主人婆。 一吊运上个费用都好贵。 但我觉得好开心嘅就系佢既然唔需要，跟住佢又俾咗我，跟住我摆咗喺我屋企，咁我已经 set up 咗我自己一个 studio。我觉得佢就系、是、哇，简直就系相得益彰啊！我影翻张相俾佢睇嘅时候，哇，你嗰张佢你嗰张台嚟咗我屋企，摆咗个 studio 嗰之后嘅话，我可以喺上面嗰度我差嚟又得，我搵嚟写嘢又得。我做乜嘢都得，甚至我有时候我会专登攞啲嘢来食咯。你哋会唔会成日咁噶？ 你叹杯咖啡咯， 即系好似啲细路仔咧，有时候可能住屋企，系啊，你无端端唔知点解多咗个纸盒咧，你会唔会就 系 拎包同色点心面入去，就揼碎佢嚟食，然之后你出翻嚟一模一样系咁嘅感觉，好开心。 所以咧，其实而家咧网上咧都有啲叫做二手物品交换站， 好多 有啲系交换嘅，有啲咧直情系唔使交换啦， 系 啦， 你嚟攞就得啦， 你出运费。冇错，我屋企而家有一啲嘅。家私包括张台啊，啲凳我都系咁样，即系攞翻 嚟嘅， 平平地啦。我张台就以前有一套大梳化，又系哇，攞翻嚟咁大套嘅咁样样。嗱，讲紧乜嘢就话有时唔系话废物，但系你用唔着就系废物啦。咁美国咧医院咧有个医生咧，好人啊，咁佢成日觉得咧啊，见到人哋嗰啲婚礼啊吓，嗱，其实有红白仪式都有呢情况，就系过咗之后咧，嗰啲咩花牌、花环全部都即刻冇用，系咪抌咧？咁可能对于嗰啲做事嘅人，最快就 系 抌咗佢啦。 因为佢哋会觉得好烦噶，系 啊， 第一时间就掉后啦。 日日都好多噶嘛，系咪？ 好多。 好啦，咁呢个女医生咧做咗乜嘢咧？佢做嘅花朵嘅 recycle， 就联络晒嗰啲叫做婚宴嘅场所。佢系婚宴啫，佢冇做白事嗰边。唔知道佢哋嗰邊介唔介意啊？即係嗱，佢如果由香港嗱，如果你又喂嗱送俾你啊，我喺殯儀館攞，你未必想要。我 唔 係， 我明白你講緊嘅就係應該去兩邊佢都要聯絡啊嘛，係嘛？ 佢淨係聯絡咗婚宴嗰邊啫，白事嗰邊佢。 咁但係你嗰啲花送去邊啊嘛？ 醫院 係咯，所以咪就係兩邊你都要咯。我意思係要兩邊你都要妥， 因為佢自己醫院做嘛，咁佢就聯絡咗啲嘅嗰啲 banquet 啦嚇，嗰啲啊完曬啦，你嘅婚禮好啦，全部揸家賓走曬就收集收集，再重新將佢再包翻好啊。執翻靚，咁有啲可能已經枯萎咗，或者跌咗落地爛咗就唔要啦。咁就分別送翻去醫院好多嗰啲病人。 我覺得非常好，非常 好。 其實花咧係好有療愈嘅作用嘅， 係啊，真係。 有時你屋企可能未必能夠可以裝修，或者有一啲乜嘢嘅大嘅decoration， 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你只需要就係插一盆花喺度，或者你擺一啲啱嘅植物喺度嘅話，你覺得係真係生氣勃勃，爭好遠嘅。 我話俾你聽，唔使啊，你試下行一次花墟啊，嗱，花喺嗰條街啊。 哇！ 你喺度行，你喺度闻，哇， 超正！ 就带翻屋企啦，嗰啲香味。 系啊， 今日阿李丽蕊啊送咗一个少少嘅纪念品俾我咧，我一拎，有香薰嘅味。 哦，系系系，香味其实系一种好紧要嘅五感里面嘅其中嘅一种。因为譬如可能你讲紧我就系你嘅味道啦，就系你食嘅味道啦，同埋你闻嘅嗅觉啦，其实系能够焕发你自己嘅脑里面嘅一个好紧要嘅地方，可以就带俾你一啲嘅回忆同埋。有一啲嘅感覺嘅，或者童年嘅感覺嘅等等嘅。咁當然啦，咁啊，其實頭先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如果你屋企有一啲二手嘅好大件嘅一啲植物嘅話，你知唔知道你都可以上網嗰度咧就可以睇一睇。你只需要打嘅就係二手植物有冇人要。咁因為又點解咧？我都想分享嘅就係我花園嗰度咧已經有一盆咧。嗰啲叫做勒杜鵑啊，其實唔係咁好嘅。 哇，好大盤喎、啊！ 擺喺個門口嗰度咧，咁因為已經喺度好牙釘，咁我就成日都想清佢。咁但係 最初 點解 出現嘅咧？你買 最初嘅時候就係因為又係咁樣啦，對面嗰位朋友搬，跟住佢唔想攞。跟住佢就拱过嚟我哋嗰度，就摆喺我度之后咧，哇生到咧，简直咧就啲怪人一样。 但我话俾你听啊，住喺一啲村屋一定有呢个 case， 一定有。好似嗰阵时我住喺一个村屋咧，咁因为你个门口系嗰个斜路啲车落嚟啊，咁咧就某一个风水师傅就话呢个叫车光煞，光煞，因为夜晚啲车咪冚唪唥咁冲落嚟咯，啲 车 灯 射晒入你屋企咯。咁我就买咗唔知三盆定四盆人咁高嗰啲柏树咧，一盆盆摆嘅。都后来我租约完。 完，我走啦，咁点啊？ 搬唔到啊？ 搬唔到咯， 因为佢越嚟越大波嘛。 咁我就问嗰个业主你要唔要？佢要，咁留低俾佢。 咁你就最好啦。咁、但系其实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你就可以上网，你打咗，譬如可能系有某啲嘅呢啲咁嘅团，有啲咁样嘅讨论区又好，或者系乜嘢啦。跟住咧，我就好开心啦。有一位嗱喺九龙塘度住嘅靓女，专登啊就系揸架车嚟，咁跟住咧就搬走咗啦，成坡搬走咗，非常之开心。重要嘅就系交换咗有一个咧，差唔多有我半个人咁高嘅一个花盆， 咁唔系好高啫，你 系好矮添。 拜拜。 我呢个 大家尝试下啦，唔好嘥晒啲嘢 ，OK？ 唔好掉啊，废人都系啊，唔好掉啊，循环作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查帕卡。过去几小时，查帕卡采取较为偏向珠江口以西的方向移动，并有所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在今日下午较后时间至听朝考虑是否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而与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新思维主席狄志远话，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上星期五的讲话较为聚焦在管治者，提出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感召力等。狄志远认为现时的管治者和施政的人士在这方面较弱，夏宝龙是希望他们改善。狄志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央推动了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用意是排除特区政府在政治上的阻力，现时这些阻力明显减退，要考虑将来如何施政。他估计将来建制派会成为立法会最有影响力的系统，某程度上有管治者角色，所以夏宝龙的讲话亦可能指建制派都要具备解决社会问题的等能力。他认为立法会将来不能搞清一色，要有多元声音，才能够推动民生和民主发展。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话，期盼当国家实现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时，香港将告别"劏房"和"农屋"。全港关注"劏房"平台召集人邓宝山认为，政府要调整政策先可以解决问题。邓宝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理解如果要一下子取替所有劏房，可能涉及安置现有住户的问题，但是多届政府都没有就分阶段减少不适切居所设下目标，认为要有政策目标才可以达至相关结果。他说，过往政府对解决不适切居所问题的力量不够，现时中央官员再提醒，相信政府亦要正视。但是他认为，按当局推动劏房租务管制的情况，反映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不大。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25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减少超过200宗，但仍然连续13日录得过千宗病例，累计确诊人数逼近18万。韩联社报道，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驱逐舰目前一共有247人确诊，占全体舰员超过八成。军方委托卫生部门对舰上300多人检测，并派出运输机将部分官兵送回首尔。报道指出，舰艇内密闭空间较多，通风设施相连，加上舰上官兵未有接种新冠疫苗，今次或成为南韩军队内最严重的集体感染事件，确诊病例或会进一步增加。 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查帕卡。上午十点，查帕卡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即是北纬 20.8 度，东经 13.1 度附近，预料初时几乎停留不动，稍后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过去几小时，查帕卡采取较为偏向珠江口以西的方向移动，并有所增强。按照现时预测，珠江口一带的风力在今晚至听朝会有所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在今日下午较后时间至听朝考虑是否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预测本港今日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27点，跌579点，成交金额5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2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11点，跌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2.8跌6.6，腾讯控股548蚊跌16蚊，美团275.6跌15.2，盈富基金27.9六跌6.4，小米集团28.15跌1毫，港交所521蚊跌3蚊，友邦保险92.95跌3.2，比亚迪股份211.6跌8毫，中芯国际21.2跌1蚊，中国平安71.45跌1.9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8，日元109.93，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4，人民幣6.482，英磅對美元1.375，歐元對美元1.18，澳元對美元0.738，新西蘭元對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4点，跌418点。港金现价报16,81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94美元，卖出1,81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繼續同你講啲冧樹啦，先講咧就係九龍塘嘅歌和老街嘅冧樹咧，仲係未清理好。歌和老街去窩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嘅全線需要封閉，咁影響到一大車多。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包括二號 B、二號 F 同埋86号 C 需要改道行駛。重複多次咧，就係九龍塘嘅歌和老街去窩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因為有冧樹啦，全線仍然需要封閉，影響到一大車多。九巴路線二號 B。二号 F 同埋86号 C 需要改道行驶。咁喺大埔公路嘅大埔教段咧，亦都有冧树噶。出九龙方向近住松仔园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车龙排到荔枝坑。反方向入翻去大埔咧，亦都挤塞。就系、是、大埔公路嘅大埔教段近住松仔园有冧树，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去九龙方向咧，车龙排到荔枝坑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

心情好就买啦。 不过真系嘅，不过就算你心情唔好咧，可能你买咗之后，即系随自己中意边类啦，咁就摆喺度喺屋企咧，你睇落去咧都几开心。 有边啲花你系特别中意？ 玫瑰花、红玫瑰。嗱、哦，我话俾你听，我都系算一个买花嘅能手、嗯，一般街市。 你一个采花茶， 我你 买花能手， 你几能手啊？你几能买一次啊？ 你听我讲先 ，OK， 玫瑰花一般街市，湿街市吓，$50大约系五朵 啦。你知道啦， 系啦，咁如果你再富裕啲嘅咧，我就会去啲日本嘅爆房师，买嗰啲非洲嘅玫瑰花，哇，量好多， 大朵好多，系啊，开到个盆咁大啊！我试过一次， 但系我真系好少好少开到一个盆咁大，永远就系都系一柱仔。 阿能手啊，能手，我想问你咧，玫瑰花你有冇试过买99朵啊？我成日想知道99到底一个女仔，如果你真系送咧，佢拎唔拎到咧？ 我有见过有同事收过，不过通常应该唔系送99支嘅， 系 应该系送101支，系、 哦、 啦，永远都系嘅话，你送100或者系送10。为一个单位啦、送多一支的话，知唔知咩意思啊？ 我爱你， 唔系嗰支代表自己 哦，即系我送埋俾你啦， 送埋俾你，系、哦、即系其实突多嚟个支嘅话，其实101支或者系11支，第十即系最后屘突出嚟嗰支嘅话咧，就系为之啊，我将自己都送。 咁你嗰次你见系真系有101支？ 嗰次系喺某个电台， 有几大噶101？ 我觉得嗰次咧，嗰个女仔真系哇，直头系骄傲到不得了啊！系情人节， 哇，正 99朵，不过真系讲唔系，101朵嘅红色嘅玫瑰，我谂啊，真系咁大个即系一个人都好似环抱一个人咁样咁大。 如果你嘅手做到咁，就唔止一个人。 送入嚟嘅时候，我觉得好有面，因为咧就好大声嗌边个边个个名，跟住咧就专登咁样就出去，哎呀，我真系估唔到佢真系会送俾我啊咁样嘅。咁跟住咧就见到佢就将佢咧摆唔到落去自己张台度啦，就 摆 喺个 reception 度啦。呢、 啊、 招系咪好？犀利， 超犀利！ 个个入嚟睇到边个噶，边个噶， 冇错， 阿 Sarah 嘅啫嘛。 就话系边个边个嘅咁样、哦，到最尾嘅时候，仲要咧就系差唔多要走啦，大家要放工啦。佢仲点样咧？仲使出一招，就系、是、拎出嚟之后，任何今日咧所有啲朋友系未收到花嘅，随便喺呢度攞啦，我攞唔走啊！ 佢梗系攞唔走啦。 就喺嗰一。炸花里面嘅话咧，佢自己就攞咗一扎、啊，其他嗰啲咧就摆喺度俾大家攞。 我又觉得几好啊！ 但系咧， 虽则系好，但系我觉得成件事，我觉得咧即系抵送咯， 抵嘅。 全日都系人知道嘅，就系话佢收到101支玫瑰，以及嘅咧就系佢亦都将佢咧就系 转送 俾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攞、 收视率好高。 系啊，我攞，我冇攞。 但对于嗰啲花嚟讲咧，如果有人攞就攞啦，如果冇人攞，其实就等于垃圾噶 啦，嘥咗噶啦。 其实几嘥噶， 系噶， 我都见。个咧情人节咧街边垃圾桶咧有呢一扎嘅花劈在度，哇！我觉得呢个故事真系好悲伤， 悲哀啊！ 系啊，嗱，佢唔似系哇99支攞唔晒咁啊劈咗去，佢直情系一啲咧心碎嘅故事嚟 嘅。又未必嘅。玫瑰之外嘅话，咁当然啦，咁其实而家咧有好多一啲新嘅插花嘅形式嘅。如果大家咧有留意嘅，就唔单止你就会买花啦，你会有花束啦，花束亦都会有唔同嘅 style 嘅，即系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譬如可能韩国系嘅。佢哋可能是田园啲嘅，你就会见到噶啦。一束花里面嘅话，有好多种唔同类型嘅花，插咗咧好似啲野花咁样。你中唔中意呢种感觉？ 中意，中意，中意。 系啊， 唔 好太，唔好太传统。我觉得有时、 我都唔中意传统，我中意咧日本嗰啲，即系得一支花，然后有条嘢咁样咬咬，即系嗰啲好靓。 明白。咁嗰啲其实都几难噶。 系啊， 系啊。不过你话讲开话，即系譬如可能呢啲咁嘅花艺嘅话，其实咧来自我哋中国嘅最早嘅时候嘅话，你知唔知咧？唔系成日都会收到花，同埋。或者会攞到花噶噃，系揾嚟供佛用噶。系啊，最初嘅时候嘅话，其实只不过系揾嚟供佛嘅啫。 然 后跟住咧就将佢传到去日本嘅话，当然佢哋都将佢精致化，就会成为花道啦。如果你讲嘅话就西洋嘅插花嘅话，西洋嘅插花就系来自可能18世纪嘅时候咧、多数都系从事一啲宗教嘅活动，或者系你生日啦，有一啲嘅庆典嘅话咧，就会有花啦。 阿李婆咁犀利嘅，佢冇睇资料，佢随口噏咁多，证明佢对花都好熟悉啦。佢先系能人啊，知唔知啊？佢先系能手 啊！我先就系花能人。 你买几扎玫瑰花又或者能手真 系。 但咧，頭先咧，我睇到阿馬老師擺咗啲資料上去我哋嘅 chat group 啦。我突然間諗翻起啊，其實佢裏邊提到咧有一種花就唔係好吉利嘅，但係嗰只花。 偏偏系我最中意嘅，就叫茉莉啦。 我茉莉 ，Jasmine。 我黑呢度茉莉花。 系啦，佢就话咧茉莉咧嗰个音咧就茉莉啊，即系冇 莉 头。 冇 莉 啊！ 我心谂买花啫，使唔使五百挂？ 哦， 唔知啲人信唔信 嘅？信噶， 都信啊。 等于剑兰啫嘛，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噶。 我都好中意。 但系佢又话剑兰系冇噶嘛。 佢里边个 list 都有啊，冇信剑兰。 个意头冇嘛。 剑兰啊，见到 兰啊，见到兰啊。 但我好中意剑兰嘅。 我都系。 你系咪买翻佢咧？好啊。个顶嗰粒嘢你有冇搣？ 一定要搣！ 哇！ 如果唔系嘅话咧，嗰啲水抢唔到上去嘅话，系啊顶系啊！如果你想佢 好多小秘密噶， 你想佢开到最后尾嗰个尖端都开埋嘅话，你翻到去嘅话咧就要搣咗嗰个顶嗰几块，咁跟住佢就嗰啲水又会上向上扯咧，跟住佢就会全部都开晒噶啦。 我有，我啱先问佢有冇搣， 我 有。我 意思系等搣你自己又笃，你自己系咪你嘅意思啊？系搣你自己嘅沙嚟督，咁跟住咧就等啲水可以扯上去，就唔使咁干你块。 我问你有冇搣，我唔系问你搣有冇啲有冇啲。 阿 姨， 我就有搣嘅，所以我就飙得咁高。 Okay, 我怀疑你冇搣。 系啊，唔单止我冇搣，梁继昌都冇搣。 我原来要搣咗个沙嚟督，就会炒得高啲啦。 而 家搣冇用噶啦， 系啊，太迟啦。 马老强，你就冇咗沙嚟督啦，即系而家。 冇错。 系啦，我哋仲有，因为你冇搣。 我唔够你高，我长命过你啊？点咧？ 系啊，嗱，仲有一啲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最近其实如果你话要去一啲譬如花墟或者买嘅咧，你而家已经唔系太兴插花啦。你知唔知插乜嘢？插树枝。 嗯， 系啊。咁其实佢可能有时候，因为我见过有一啲外国嘅有啲人喺度分享啦，就话其实咧花太快坏， 系啊系啊。 尤其是你有冇发觉就我好中意姜花。 我都系，我啱想讲姜花。但佢嗰种香味咧，系冇人可以代替。 明，但系有时你有冇试过？我就 系 朝头早买只眼就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搞使乜死得咁快啊？我心谂 有一种花，我又觉得好靓嘅荷花。你哋有冇去花墟买个荷花？ 有。 我睇人哋插嗰啲咧，就开得好靓。我永远买翻屋企咧，就冇一朵开嘅。 我都系 近朱者赤，一翻你屋企仲唔冧啊？ 系啦，一翻就谢啦，系咪？ 谢啦，系啦，即刻谢 啦。系啦，嗱咁其实讲开啦话，即系譬如可能插一啲树枝嘅话咧，大家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嘅。如果你屋企嘅地方比较大，又或者就系你唔想话啲花咧即系谢得太快咧，咁你就可以试下就喺花墟咧，问下啲姐姐，佢会介绍俾你噶啦。就系一棵即系啲通常都系喺嗰啲大树嗰度锯落嚟一条枝，跟住你就连埋嗰啲叶咧一齐咧就 系 可以买嘅。 系咪可以插耐好多噶？ 插好耐， 叫咩咩树啊？ 乜嘢类型嘅其实都有，你去到就一定有噶啦。你问佢哋啦，因为其实有 好 多嘅。咁跟住咧，你就可能比较一个高身少少嘅一啲杆，跟住你插咗喺度嘅话咧，佢甚至乎我试过有一碌咧插咗啊！接近一個月啦，佢仲要生一啲新嘅葉出嚟， 係 啊，咁其實真係好靚嘅。 超開心， 不過可能嗰個價錢都可能會偏貴，你預計嘅就係可能係過百或以上，但係起碼可以插到一個月或以上嘅話係可以考慮 下。OK， 好啦，仲有大概八分鐘到早上十一點鐘，送俾大家另一個環節啦。網上情。当你感觉孤独的时候，明明这个世界有75亿人，为什么找一个懂自己的人这么困难？为什么会感觉孤独？为什么会没有人理解自己？有没有想过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人完全可以理解另一个人的呢？我答案就是没有的。因为冇人有同样嘅生长背景，冇同样嘅经历。虽然你有时觉得，哎呀，佢好了解我噶，其实只系你嘅经历有少少相似啫。如果讲到佢要完全理解你，个几率几乎系零嘅。感受系容易产生误解嘅。如果有朋友话我明白啊，其实佢可能会明少少，但如果100%理解系唔可能的。所以想大家接受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完全理解一个人。如果你能够遇到一个都几理解你的话，那你好幸运。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哎呀，没人理解我，你可能会觉得非常之不开心，一个很痛苦的状态。但是我想告诉你， 有一个人是最了解你的，那个是谁？就是你自己。你了解自己嘛，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嘛，你可以理解自己做的事情和情绪嘛。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理解，又怎样可以期望人家了解你？如果想了解自己的，或者试下每日给自己十分钟写低今日的心情，今日的日记，试下了解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状况。如果觉得都好像很难的话，不如试下理解人哋先。呢、這个讲法咪只有啲相违背咧？头先唔系话好难理解人哋嘅咩？我意思系话，当你见到人哋做一啲事情嘅时候，试下理解佢嘅举动同埋做呢一件事嘅目的，然后再套入自己嘅身上，将发生喺人哋身上嘅事件套用到自己身上，谂下点解佢会咁做嘅？点解佢会咁样去谂嘢嘅？如果你喺佢个位，你又会点？当你进一步理解人，你就会进一步理解自己，然之后你就会得到一种好舒服嘅安全感。喺呢个世界上，要揾一个完全理解你嘅人系好困难，请由理解自己开始。 想随告诉我， 今日继续试着了解，快到早上十一点钟，一路街会上路仍然悬挂雷暴警告，有成日到今日十二点半嘅。翻嚟咧，马老师就会有一个叫做 说文解字， 嗱，因为咧你过去嘅表现太差， 系啊，因为你都讲得太差咯， 我知， 系 啊，所以咧我今日有个新嘅 方法， 就系教咿咿暗暗嘅说话。 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11点热带风暴查帕卡集结在香港西南大约190公里，即是北纬 20.9 度、东经 13.1 度附近。预料初时几乎停留不动，稍后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预测本港今日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十二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01点，跌506点，成交金额6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7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4.4跌5蚊，腾讯控股549.5跌14.5，美团系278.4跌12.4，盈富基金28.02跌5.8，小米集团28.2跌5仙，港交所519.5跌4.5，比亚迪股份209.8跌2.6，友邦保险93.25跌2.9，中国平安71.9跌0.5，中芯国际21.3跌9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10.683，瑞士法郎8.45，澳元是5.733，加元6.146，新西兰元5.422，欧元是9.169。每百日元对港元7.0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39。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4点，跌418点。港金现价报16,81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73美元，卖出1,812.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和你跟进翻啦，有两宗塔树报告噶。九龙塘的歌和老街啦，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啊。咁受影响，九巴路线二号 B、二号 F 啦，同埋86号 C 都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而家达之路一带的交通咧，都是比较挤塞。大埔公路的大埔滘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松仔园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公路大埔滘段来回方向，近住松仔园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去香港咧就挤塞，

frustrated 嘅， 系 不过我好 讲重点。 咁咧，我呢个字咧，我就想问你，到底系点读啦？ 系 佛字，佛系个佛， 系 唔爱个企人边， 系 读咩啊？佛 系 咪啊？ 佛 系啊， 佛仿佛嘅佛， 仿 系啊， 仿佛 唔系 个佛， 仿 佛 有双企人边， 我知，我知。 咁咧，甚至我喺网上都查埋啦吓，咁咧佢个读音系。系啦，佛 系啦，真系佛， 嗯，冇错啦。 你呢个系， 我明啊， 中文大学嗰个粤音嗰个嚟噶嘛，系咪？ 呢个唔系，呢个系呢个系梁继章大学。 咁可能有偏差。 梁继章纪念学院 执咗啦。 好啦，呢个字头先我咪话有个英文音嘅，我相信我应该系借音啊。譬如话举个例啦，管事、管家，我哋叫做揸咩啊？ 揸 揸佛啊嘛，佢系咁读。 揸佛， 你系我哋嘅节目揸佛人，你知唔知啊？ 我唔系、啊，梁老师先系、 啊。你 边 佛系啊？ 咁咧嗱，譬如话举例，我哋赞人，哇！你一六八之后，你嘅身形 fit 到漏油啊，fit 啊嘛 ，FIT 咯 ，keep fit 啊嘛 ，fit 到漏油啊 ，FIT 咯。 佢咪咁讲，佢话。 你话 fit 到漏油， 哇！fit 到漏油啊！ 所以呢、這个， 呢、哎、个系正音嚟噶，原来。 我觉得你呢排真系忽忽地啊，即系做咗运动之后咧， 即系 fit fit 地 ，fit fit 地系 好啊，我中意啊，我知啊，我知啊。 咁所以我系搞唔清楚嘅，不过唔紧要，我就系想话，其实 fit 呢个字咧几特别嗬， 系 哇你要 fit，但原来有得写就系个佛字唔爱个企人边。 老师想问啊，咁以后咧，如果我哋要上英文堂嘅时候，FIT 有冇读忽啊？ 哇，真系好 frustrated 咯，You are very fun。 You are FIT 嘛？咁点算？我 真系头痛啊 ！You look very fit， 系 即系嗰个 fit 啊 ，fit 咁。我知 嗱，请阿马老师，你而家学生啦，马超啊，你用呢个 fit 字或者个 fit 都好啦，个读音我而家我真系唔知边个先系边个。 系， 你可唔可以作一个句子啊？用个 fit 字。 李丽瑞同学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很忽的人 啊 ，very good， 系啦，即系一个问题啦。嗱，其实原本我哋会知道嘅就系话咧，如果你闹一个人忽嘅话咧，咁咧就真系觉得佢 傻傻地 系啦，傻傻地啊。 但佢嘅读音 又或者就 系 唔好正常咁样 啦， 系嘛？ 即系有啲贬义。 咁但系如果你 FIT 嘅话，其实你系赞人噶嘛？喂，你好 fit 喎， 系啊， 所以系啦系啦。 咁真系如果下次见到阿校监， 求证， 喂校监你好忽。即 系佢仲有一句添嘅，嗰句咧大家都听过。哇，佢好多符 fit， 佢又读符忽嘅，不过唔紧要，我当符 fit 先啦。原来呢个有得解法嘅， 有符 fit。 点解话你有符 fit 咯？ 同一个写法 系啊，都系 符 fit。 嗱，符 fit 系咩意思先？ 有方法咯。 唔系，我估系嗰啲嗰啲 符咒。 符咒 我知，但系本来呢句说话点咩叫你有好多符 fit 咁样？ 即系话啲道士驱鬼咯。 系啊，现代生活，哇，你咁多符 fit 嘅，即系方法啊，即系有好多谂 我哋咪讲咗咯， 系 啊，有好多方法。 咧就系讲道士嘅符啦，写嗰啲符啦，同埋陈忽个忽啊， 哦， 所以叫符忽，就唔系符。 梁老师真的很有符忽， 系啦， 好 confuse， 好 confuse， 我都觉 得 系 啊， 算啦，咁所以我哋咧就即系叫约定俗成，就符 fit 又好，花 fit 又好 ，fit 到漏油又好 ，keep fit 又好。 诶，我怀疑会唔会系想将忽同埋将想 fit 呢两样嘢，可以将佢分翻开佢，所以咧就将佢变咗嘅就系原先嗰个正音系忽，但系就变咗 fit 咧。 借音，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啊， 系啦。 定还是好似以前啲人学英文咁，通性学英文 咧，我知啊、 个 fit 就写咗个忽字，等啲人易读啲。 不过我谂现代人咧，如果你 WhatsApp 又好，写嘢好，你唔会写符忽咯，即系唔会写个中文字咯，你都会写 FIT 咯。 花 fit 都唔会啊。你或者边个边个好花 fit 噶，咁样我会 选 FIT， 因为呢个最明白嘅。 因为你今日一问我嘅时候，你就话花 fit 系点样写，我咪花咁咪 FIT 咯。 系啊， 咁样你话唔啱。 系啊，最好最明白嘅。 跟住你话翻俾我听嘅就系有呢个字嗰阵，我真系有睇过。 系啊， 系啊，话呢件衫好花 fit 啊。 有冇上网睇过？ 我冇上网睇过，即系其实我有时候我睇书或者乜嘢系啦，但 系 其实我睇嘅时候我 get 到嘅，我明佢嘅意思嘅，即系觉得好花 fit 啊，或者呢件衫好花俏嘅意思系咪？ 系 啦，咁样咯 ，get 到嘅好嘅， 但 唔 会用咯， 唔会用真系，梗系唔会用啦，我啲潮人嚟噶嘛。Yo 好啦，说文解字。 Yo 已经唔潮啦，点知你？ 马老师， 你系凉茶位，你系咪凉茶位？ 交俾你。 嚟。 文解字，主讲马莲啊，唔系马老师。 好啦 ，fit 完之后到马老师啊， 系啦，冇错，快马加鞭啊！ 今日咧主要讲嘅咧就系一啲响普通话形容啲人喺度岩沉沉岩沉沉。广东话就叫吟吟沉沉，或者咿咿鹅鹅。 其实吟吟沉沉呢四个字都冇意思嘅，哦、啊，即系啲音嚟嘅啫，系咪？ 唔系有意思嘅， 有意思。 系、啊，就系话啲自言自语，通常啲典 我知佢有意思，但系个字本身啊，个吟字啊，吟系咩？ 就系、是、其实不 断咁重复讲嘢， 系啊，不断重复讲嘢、嗯， 重复 讲 嘢咯。 好，你例如同学，你示范一次吟吟沉沉。 你平时咪系咯， 我真系好想话俾你知，其实我真系咧由你个头顶增到你个头，其实我真系希望你可以好好地咁样去减下肥啦。 你呢个唔系暗沉沉，你讲事实。 哦，都唔系叫暗沉，都可以暗沉噶，事实都可以暗沉噶嘛。 系 咪暗沉咧？总之佢就不断喺你耳边嗰度， 系 好 烦 嘅。 同埋通常系形容老人家噶，唔知点解。 我又唔觉得系，我都系形容女人。 女人啊， 系啊，你身边嘅女人或者佢好暗沉噶，我老婆。多数都是女人比较暗沉，其实我发觉不是的，男人都可以很暗沉， 好暗沉，好长气， 唔关性别，唔关年纪， 唔关事嘅，其实 睇个人嘅啫， 系啊，性格。 嗱，我觉得我一啲都唔暗沉，两位暗唔暗沉？ 你唔觉啫？ 我好暗沉， 你暗沉， 我好暗沉，暗到有去到有某个位，我就觉得就是喂，好收声 哦， 我自己暗到自己都嘅， 你自己觉？ 我当然是暗我的男朋友啦， 系 啊，但我暗到去有某个位嘅话咧，我自己会杀制。 但我怀疑所有老婆或者女朋友都暗沉边个男人？ 唔系，未必 嘅， 唔会。 系啊，系啊。 OK， 嗱，如果台湾咧呢、這个说话咧就叫做碎碎念， 碎碎念，我知 有冇听过啊？ 有， 普通话讲啊， 碎碎念， 嗯， 碎碎念， 系 你块面就碎碎念。 点解啊？ 衰衰嘅面 哦，衰衰的面， 衰衰 错 啊！ 你个例 呢块面就衰衰 呢个错啦。嗱，呢个系一个台湾嘅讲法。 我中意人，我系觉得你衰衰念。 衰衰嘅就系嗰、那个唔系话一岁 嘅 岁， 衰 衰 嘅 岁啊嘛， 衰衰念啊嘛， 念念头嘅念，呢个系台湾嘅， 唔系念头个念， 口字边一个念， 口字边个念， 两种嘅 哦， 系 啊， 吓咁，因为佢另外仲有一个写法咧，就叫做节节念。就是哲哲学个哲下面做个竹字旁嘅。 咦，但系点解我又 原来咧喺响内地同台湾咧，好多呢啲嘢都形容吟吟沉沉嘅说话。 嗯， 我唔知点解后来你知啦，老师梗系要做功课啦。 嗯， 原来咧发觉咧响内地或者台湾咧，唔知点解中国人可能即系特别中意咦我我咦我我。 系噶。因为想人哋听自己话啊嘛， 系嗱， 又未必有，我觉得唔未必嘅，即系我谂外国人都会中意暗暗沉沉嘅， 都有，因为我阵间都 可能佢讲英文，你会讲 唔系，我有个英文字都有，我阵间话俾你听，系啦，喺天津咧，形容暗暗沉沉就唔系叫做念念碎，叫做得波 得波啊， 系啊，口字做个得咗个得，然后口字做个波一个波个波，得波 得波， 系啦，系啦，形容某人说话多，系啊，有时 马老师你很得波，系咪得波啊？ 啊，得波得得， 嗱，我有个例子，他一开口说话就得波俾玩， 系， 嗯，好，你做一句啊， 但我唔系嗰个。最尾个咩咧？波字啊， 系 个 波 字，唔系真系讲波啊嘛，系一个助语词 啊。系啊，其实呢啲都系 波啊嘛，即系广东话嘅波啊嘛。 系系。 哦 ，OK， 系 马老师上堂， 你同我没精打采。 唔系，因为我好闷。马老师上堂肯嗲波，我感到好沉闷，我想退学。 批准啊！而家睇翻你一个啫，你自己受啊！ 天津会唔会系天津话？ 系 咯，系咪 天 津话嘅？ 系、 嗯。 其实你知唔知广东人有一句好接近嘅，不过就同你意思唔同，系叫抌波中，但系嗰个又唔同啦，系咪？抌波，你系夺波，系咪先 ？OK， 系啦。马老师上堂经常夺波， 系。嗱，头先你话英文啊嘛，其实英外国人咧都成日喺度咦我我咦我我嘅，有两个英文字，一个系啦，阿叻女加你十分， 多谢。 你都冇问我，我都识啊。 加你做乜啫？ 系啊，佢中意加油，佢 加你又识啊嘛。 嗯， 好 ，example，example，example， 咩？你将个就 murmur 系个 example 啊？系啊 ，murmur， 仲有一个字叫 nag n a g， 哦系啊 ，nagging， 另外仲有一 个 系。仲有一个意思咧，就系老马啊！ 咩叫老马 ？Old horse 系啊，冇用嘅马。 Old horse 诶， 老马代表乜嘢啊？ 定系冇用嘅马？ 即系啲马老咗啦，又冇用，哦、形容啲头先你今朝讲嗰啲所谓废物啦，呢、這个就系一只马冇用 嘅。咁衰嘅唔可以咁嘅喎，老一定可以有用嘅喎。 点解姓马嘅一定系？ 不过系啦，姓马嗰啲就唔知。 我冇嘢讲。 马小强，小心讲嘢啊！马俊伟，我哋创作总监啊，你唔好唔讲嘢啊！ 我冇嘢。 阿马俊伟，死啦，同佢同姓，拉低咗。 好，继续。 好。 刀郎亦都系呢个意思。 刀郎啊， 系 唱歌个刀郎， 做个刀，你都系 哦哦哦哦， 即、 哦、 系、 哦 就是、我哋广东话就嘟，个郎咧就系口字旁做个背囊个郎， 嗯 啊， 嗯 真系冇听过， 系啊， 我有 见 过， 系啊， 嘟郎咁嘅意思， 喺边度噶？ 暗沉嘅意思， 都系北方嘅北方嘅说话，系、哦、啦。嗯即系 暗沉啊， 系暗沉， 暗沉嘅意思 系啊，嘟囊即系话嘟嘟好囊， 系咪即系长气袋咁解咧？ 其实佢就 暗沉啊，即系 啊，即系全部都系依家我今日讲紧咧，就系啲暗暗沉沉啊，好烦嘅。 你唔好尝试用其他嘅一啲解释嚟去解释佢讲嘅， 我想记住 佢所有嘅嘢，其实都系咁嘅意思吓。 啊，仲有一个应该大家都好熟噶啦，炉涛。捞偷吓，呢、哦啊這个大家应该熟啲。 口字 边一个 劳 动， 跟住口字 知道 一个刀， 即系啰嗦咯， 系 啰嗦咯。 好，梁同学，请作句。劳偷 马， 唔准讲我个名，只可以讲马俊伟个名。 我面前这个男人非常劳偷，得唔得？ 我都话要有马俊伟嘅名 字，我唔中意啊！ 马俊伟不是一个劳动， 但是我面前这个就是 你，所以系啦，所以不是所有姓马嘅人都是劳动的人， 只有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 好，今日教另一个字，都系关 啊，仲未落堂 话嘅，够贫咩？够系足够嘅够，系贫系贫穷嘅贫。嗱，而家咧 够贫， 够贫 系 系啦，即 系你会唔会讲意思噶？ 嗱，而家我示范一个系活动教学啊，马俊伟同学咧，佢真系犀利啦，哇，好劲啊，哇哇哇哇哇哇，跟住啊，李丽蕊同我讲，佢话：，诶，马老师，你唔好，你都够贫啊，你咁讲， 擦鞋， 擦鞋嘅意思， 类似啦，即系话讲啲好无谓谓好多嘅说话，够贫， 唔系讲好多同擦鞋又唔同，擦鞋有少奉承嘅意思嘛， 佢类似都系，即系其实呢啲系朋友之间，大家喺度倾偈，喂，你唔好成日讲埋呢啲嘢啦，你已经系够贫啦。好，你两个自己示范一句，活动教学，你两个示范。 马年年好够贫，系咪好？得唔得咁样讲 嘅？唔得，你哋两个对话活动教学。 马诶，李丽蕊啊，你觉得马老师个人点啊？ 非常够贫， 我都觉得非常够够贫，好够贫。 Exclamation mark！ 你真系。 有冇第二句啊，马老师？ 冇啦，冇啦，我觉得佢呢个人咧真够贫， 够贫 耶，骆驼。好，听紧风骚发人，提醒你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88%。 凡人撞向爱，得一颗眼泪，得不到一个身份。凡人没有爱，看似低一等级，只笑叫做光棍。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做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神明做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寻找神圣的小女神，那一晚缘分总没下文，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好，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 失线，上了岸，仿佛只得我空等。旁人怀过我，个个都公审，都总有对象相衬。诚恳，仍会是重伤，心心不忿。即使太笨，即管信任，不管满布挫折感，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开，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被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 大家好，我是李易峰。 我是陈星旭。 我是张馨予。 由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主演，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嗯，冇错啦，咁今晚咧就会首播呢个国剧八三零啊，号手就位，咁大家留意住噶咯噃吓。11:29啊，雷暴警告有时间到今日12:30，咁啊仲有一个钟头睇下一间天气咧会唔会稳定啲啦。一号戒备信号咧仍然悬挂，同埋留意住啦呢个查帕卡吓、啊、就系、 是、 近紧我哋噶啦，咁所以就有可能交流时候咧或者会有三号风球嘅可能性嘅。 系，冇错。咁啊一阵间嘅话翻嚟，我哋会有心理测验，冇、错， 就 是、 有 好心理婆婆。就会出现噶啦，出去接佢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查帕卡。过去几小时，查帕卡采取较为偏向珠江口以西的方向移动，并有所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在今日下午较后时间至听朝，考虑是否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而同查帕卡相關的雨帶會在今日間中為本港帶來大驟雨和狂風。警方調查一宗發生在3月的企圖強姦案期間，發現3名高官出席聚會違反限聚令。有關企圖強姦案今早在東區裁判法院提訊，被告陳粉到庭應訊，案件押後到今個月30日再處理，被告准以原有擔保條件繼續保釋。控罪指被告被控在今年3月2日在跑马地一个住宅单位企图强奸女子 X。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说，期盼当国家实现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时，香港将告别"劏房"和"龙屋"。全港关注"劏房"平台召集人邓宝山认为，政府要调整政策才可以解决问题。邓宝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理解如果要一下子取缔所有劏房，可能涉及安置现有住户的问题，但是多届政府都没有就分阶段减少不适切居所设下目标，认为要有政策目标才可以达至相关结果。他說，過往政府對解決不適切居所問題的力量不夠，現時中央官員再提醒，相信政府亦要正視。但是他認為，按當局推動劏房租務管制的情況，反映政府解決問題的決心不大。 國家發改委表示，今年以來面對嚴峻複雜的外部環境和國內經濟恢復中的矛盾問題，上半年經濟運行呈穩中加固、穩中向好態勢，但是經濟恢復有困難和挑戰，特別是一些不確定、不穩定、不均衡問題仍然突出。法改委綜合司司長袁達在記者會說，國內部分中下游行業和中小微企業生產經營較困難，旅遊、住宿等消費恢復相對滯後，一些領域存在不同程度的風險隱患。他強調會統籌好下半年和明年經濟運行，進一步強化基本民生保障，努力保持經濟在合理區間平穩運行，有信心、能力和條件實現全年經濟發展任務。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週11點熱帶風暴查帕卡集結在香港西南大約190公里，即是北緯20.9度、東經13.1度附近，預料初時幾乎停留不動，稍後向西北偏北緩慢移動，逐漸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帶。预测本港今日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12点，跌492点，成交金额7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8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3.8跌5.6，腾讯控股548.5跌15.5，美团系276.8跌14元，盈富基金28.02跌5.8，港交所521跌3元，小米集团28.3升5仙，比亚迪股份209.4跌3元，友邦保險是93.1跌3.05，中國平安72.15跌1.25，中芯國際21.2跌1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8，日元109.96，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4，人民幣6.479，英磅對美元1.376，歐元對美元1.181，澳元對美元0.738，新西蘭元對美元0.699。日經平均指數報27,659點，跌343點。港金現價報16,800元，跌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3.67美元，賣出1,814.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咧，繼續同你跟進一啲冧樹嘅消息先啦。咁先講咧，就係九龍塘嘅歌和老街去窩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嘅冧樹仲係未清理好。咁呢一段路咧需要全線封閉，咁一大車多。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包括2號 B、2號 F 同埋86號 C 咧，仍然需要改道行駛。重複多次咧，就係九龍塘嘅歌和老街去窩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因為有冧樹，全線需要封閉，咁一大車多。九巴嘅路線2號 B、2號

good heart 同 open heart 有冇关系啊？ 冇 good heart， 我觉得有，因为 good heart 就会 open heart 啦，即系你个人好心咧 就 会开 心啦， 善有善报 ，good man good get good paper。 再重复讲多次， 系啊， 咁巴闭 一字不漏噶喎， 讲多次， 系啊，仲有恶有恶报咧， 系啊 ，bad people get bad paper。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系啦，我就系 good heartly。 Okay. Grandma good honey， OK， 你个啊，心理测验英文系咩啊？马老师 ，psychology test， 好心理啊，好心理婆婆啊，就系、是、你婆婆， 知道 我个名喺前边，系啦，就系、是、Grandma good honey、 okay.。 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头先我听咗你哋个 jingle， 我觉得好配合我今日问嘅问题。 咩问题啊？ 就系、是、一啲嘅故事型嘅心理测验，童话里面的一些故事型的心理测验、今天呢 Good Heartly 呢就用一个新式的方法跟大家、因为呢我就在街上那裡我听到有些朋友跟我说，他就说、Good Heartly、问题是在于就是你问完一些问题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 到最后尾才来跟我们解答呢、很多时候可能呢我出街了、我怎么出去臭仔啊、 okay. 所以呢就只可以答完之后我没办法参与、我觉得这个是 very good idea、所以呢我今天就想着问一题就答一题，好唔好啊 ？Very good， 咁样就 very 好啦 ，excellent， 好 ，excellent heartly。 而家我哋就开始我哋嘅 psychology test 啦。 好啦，嗱，今日咧啲问题有啲长噶吓，希望大家 patience 啲吓。 好， 好啦，嗱，第一题咧就要问一问嘅，喺一个好遥远嘅地方，有一个好细嘅国家，喺年嘅秋天，国王永远失去咗最爱嘅皇后，系好闷。从此，国王同埋小王子相依为命噃、有一年嘅春天，国王邀请咗全国嘅魔法师嚟到皇宫嗰度咧，透过水晶球睇下小王子嘅未来。你认为魔法师会话俾国王听乜嘢咧 ？A 小王子因为得唔到母爱而变得非常叛逆啊，周围为非作歹。我觉得好正呢个。 曳仔变咗， 你觉唔觉得？系，你咁样先至有呢个故事嘅张力噶嘛？我讲得太多啦。B 小王子喺19岁嘅时候将会离家出走啊，而去营救一个被困在九头蛇洞里面嘅公主。 哇，都有 童话 故事， 系啦，呢个似童话故事啊， 冇错。 C国王为了要磨练小王子的毅力和生存啊，俾咗咧佢三毫子啫，将佢放逐出去之后嘅话咧，十年之后小王子三毫子， 买个包都唔够喎。 啊，咁俾到你300元啦，唉、哎，醒你嘅， 我俾多3000银。 好，小王子咧就会为国王带嚟大堆嘅财富啊，咁呢个都系啦 ，happy ending 啦。第D就系话不久国王将会迎娶一位新嘅皇后、哦，小王子非常憎恨呢个皇后，并且屡次揾人暗算佢。 哦， 我拣呢、這个， 请拣呢、這个， 我 都估你有黑暗嘅一面噶啦， 暗黑 同埋件衫啊，知啦。 好，我咧就系咧中意听童话故事嘅。所以咧，我觉得最配合就系呢个第二个啦， 系 九头龙啊嘛，系咪 九头龙 蛇啊， 九头蛇 蛇 系啊，蛇洞里面嘅公主。 我拣 D 系因为我真系想要多一个新嘅皇后。 好，咁我系 C 嘅， 我 系 B 呢 个， 我哋三个唔同啦。 好啦。咁呢一个究竟系 check 啲乜嘢咧？其实咧系想同大家讲一讲啊。咁呢一个咧就系想测下你嘅全面嘅性格， 哦、 你嘅性格究竟系个咩嘅人咧？诶、冇人拣 A 啦，咁我先讲 A 啦，就系话 变坏仔。 你渴望受到他人的喜爱，并对自己吹毛求疵，看似强硬、严格自律的外在咧，掩饰住你的不安和埋咧就系忧虑嘅内心嘅。虽然你本身有一啲缺点，但系你都有办法去弥补噃，让自己看起嚟咧比其他人咧就一样咁好嘅。冇人拣啊 ，sorry 啊。好啦，咁而拣 B 嘅 Michael 啦，好多时候咧，你严重质疑自己， 准啊， 准啊。 不停喺度，啊！我咁样做啱唔啱咧？我应唔应该咁咧？我系唔应该咁咧？ 你自己读出嚟，下一句就系咁啦。 真系噶，你读 系啊？是否做对咗事情，或者系正确嘅决定啦？ 系啊系啊系啊！ 哎呀，好惊啊！ 毛管冻 啊！好惊啊！ 虽然咧，你亦都系向住一个稳定嘅生活而进发啊。然而咧，当生活太安逸嘅时候咧， 我又谂， 你又蠢蠢欲动啦，冇错， 冇理由。 点解会咁嘅？又渴望一点点新鲜嘅刺激，同埋咧就系一个新鲜感噶。 佢就係咁嘅人咯，係咪好準啊？ 好準啊！好心理婆婆，好勁啊！ 好勁啊！好啦，咁而 C 啦， 你自己啦，好心理婆婆。 冇錯，你認為咧對他人過度坦誠係唔應該嘅。有時候你好外向、親和、充滿社會性，咁但係咧就係有時候嘅話，你都好內向、謹慎而沉默。你有啲抱負同埋夢想都係不切實際嘅，但你常常會沉醉喺自己偏激嘅美夢當中。 都 似 喎， 你係咪不切實際啊，李婆婆？ 我覺得 係， 係 啊， 因為我成日諗下啲古靈精怪嘢咯，係 啊，但我自己又唔去實現。好啦，咁而 D 取身皇后 嚟啦，取身皇后啦。咁啊，而且咧又揀 D 嘅朋友嘅話咧，就係你平時不拘小節，但碰到自己在意或者係覺得重要嘅事情咧，就毫不妥協。 中， 你願意傾聽他人嘅想法。 唔觉啊，唔觉啊，佢都 系咧，亦都懂得适时提出自己嘅意见。有时你睇起上嚟好似好冷静，有啲不合群，但系大部分嘅时候你都系友善嘅，而且咧就系愿意分享，不知所谓。 同埋做嘢又唔负责任，有阵时咧， 我要你 即刻唔 知翻啦。咁似我嗰次，真系准。 好，翻嚟我哋继续心理测验第二条，我哋睇下先吓。十一点四十八分，我哋有莫文蔚嘅呢个妇女新知，2021年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悬挂。 K-A-R-E-N, let's go!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没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要先是紧要，我重要食粉，专员靓心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今风格自由护肤品， 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少男人，哎呀不是故意，我只是特等，讲到这里不要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要被阻止肥鸡，帮他按摩炎同老周要落齐，就爆香花椒八角跟葱红葱蒜头叶贵。加啲熱水冰糖豉油做個底，再放翻主角落去温柔仔裡慢火冚蓋，三分鐘，哇啦咁就搞定呢道馳魚光仔嘅豉油雞。 癲啊癲過蠢也蠢過金，天智慧總算比較多，靠盡找怪起碼令我終於終於我，精緻的吃講究的買金，天意貴精也不貴多，亂要失過先發現最啱心的一個。整开甜品做乜飞檐教人整鸡，吃过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食当系奖励，阿嫲嗰度先会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数以吨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睇，事到如今就算已经同佢一齐，个人风格梦想价值都唔想跪低，放大了爱被放低。你着返好你件浴袍，癫也癫过蠢也蠢过金，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中找过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金，天智慧精也不贵多，恋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苦也苦过金也金过金，天智慧总算比较多，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Hello? Hi.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嗯，不用了，唔该。我现在有肉蒲、honey 和老抽。OK 的了。如不可碰着对的人，仍不愧好女人。 测验时间 好啦，我哋有心理测验查 Cognitive Test， 冇错啦，就有好心理婆婆喺度为大家主持嘅 Good Heart Lee 婆婆。OK， 喺呢个时候我哋要揾第二条噶啦噃，嚟啦，丽丽系世界上最漂亮嘅公主， 在他刚满十八岁的时候，他的父王就被巫师施了一个永远不能够再讲话的魔咒。可怜的国王就成为了一个傀儡，一切就由这个巫师掌管了。之后这个巫师将丽丽公主困在一个黑森林的深处。 我最喜欢去黑森林。 我最喜欢吃黑森林蛋糕。看守公主的就是一条长有九头九个头的巨石。 这个故事有这个连接。 有连接的、哦、是啊，所以我说故事性的心理测验、哦、不是非一般的。啊、好啦，那现在这个九头蛇会在什么时候睡着觉呢？有三个给你选、嗯。A, 连续看守七七四十九日他就睡着了。B 九头蛇去了很远的毒泉，喝了一些水之后就睡着了。 毒泉、 啊、毒泉啊、 嗯、 不是那个汽水啊，是啊，我很喜欢喝那个的。而 C 就是听见夜莺唱歌的时候睡着了，请拣、嗯、 第一是什么？讲一次第一是什么？ 看守七七四十九日之后他就睡着了、嗯、B 他去了一个很远的毒泉那里喝了水之后他就睡着了，而 C 听见夜莺唱歌的时候他睡着了、 哦、我拣 请 拣 C。 当雀仔唱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安宁的感觉，好像那些 lullaby 那样，那你就 sleep 了，没错。 英文的道理、 嗯、其实我想选夜莺的， 我 选了，不过他选了， 其实我都想选夜 莺，我不喜欢被你选、 啊、不如我们试试那样的毒泉， 我选毒泉， 毒泉是 B， 不如 Boy 好、嗯、那我就选 A 了，好不 好？ 每人一个， 是啊，我就是不想跟他一起， 是啊，我就不想跟你一起。 家的朋友究竟你选了些什么呢？好了，现在立刻来呢，就是分析一下了吧，测出你渴望的伴侣特质。 哇好，我等下自己对号入座不就 好了。如果我是 A， 连续看守七七四十九日这一个下，虽然你的外表看来很活泼和大方，但你面对感情的时候你缺乏安全感的。 咦、又啱喎、啊， 我又覺得自己係、 啊， 係 啊，你逼下逼下又逼啱咗， 係啊，因此咧，你嘅理想對象應該係一個可以俾你穩定經濟生活，又能夠關心你、體貼你嘅人，邊個唔想？ 我都想 係咯，我都想， 邊個個都想揀、啊。 我哋介紹一個俾我啊， 我都想、 啊。 你介紹兩個俾我啊。 要两个接够系嘛，稳定嘅生活 咪咯， 啱啊！ 你又啱，好啦，而拣 B 嘅朋友嘅话咧就系独全啦，听住啦，系你， 系 稳定成熟，对于感情你系需要一个愿意以结婚为大前提嘅人， 嗯， 做咩唔出声？做咩唔出声？ 唔想结婚其实， 系啊。 對方是嘛，你要能夠咧就係帶住你朝住夢想同埋目標前進，都同佢一齊啊嚇、嗯，而唔係總係聽好嘅説話啦，讓你喺失望之中度過。 喂，真係啱， 係咪啊？即係能夠同佢可以分享你生活中所有嘅點點滴滴，唔係淨係讚我嘅咁樣，因為冇嘢讚嘛，係咪？好啦， 呢句唔啱。 我同意，我同意。 你撕烂张纸去， 我一阵间俾你食。OK， 好啦，咁而 C 嘅就 系 Michael 啦。面对感情，你虽然不是外貌协会， 唔啱， 绝对。 佢以往嗰啲全部都好靓 嘅， 系咪？ 系咩？我都唔知。嗱，你呢个就叫做 Murma 啦，你啲就 咩咩啊？ 唔系啊，唔系啊，我觉我讲事实啫嘛。 我都系， 系咪咁讲啊？ 听讲有咩花咩花？ 系啊，全部都系好靓。而家嗰楼，哇，嗰个老婆靓到～好，咁對於另外一半 孤陋啊！ 但係對於另外一半嘅外表咧，仲係有一定程度嘅要求嘅。 你加落，你加落去嘅。 冇第二句，真係嗱呢句。如果我加落去嘅話咧，我乜嘢？ 我食咗佢， 我同你食咗佢，食咗呢句佢。OK， 好啦，咁至於身高不能與你太懸殊， 啱喎呢個， 都啱啊， 呢個啱喎。 有共同興趣 係。 最重要的是咧，你希望彼此不是远距离的恋爱，咁、 啊、 样咧就太冇安全感。 冇、嗯、错，咦啱喎。其实呢、這个阿马老师嗱，你又冇呢个问题，我有呢个问题啦。 佢好重啊，你觉唔觉得？ 我系好惊嗰个女仔同我一样高或者高少少嘅，高少少一定唔得啦，高少少一定唔得啦。 我哋咁介意嘅， 我其实几介意。 好靓啦，如果好靓啦，好中意你 咧。身材又好咧，又有钱。 我 试 过咧有一次，好耐好多年之前，咁啊同一个咧同我差唔多高嘅。咁就去街啦！ Uh-huh. 我成日一路行咧，一路按你只腳，好似跳芭蕾舞。 你著高踭鞋啊嘛， 系咯，有啲暗踭噶嘛。 系啦，暗踭噶嘛。 系啊， 總之我係 暗踭冇乜用噶，嗬。 暗 踭 有 用， 暗 踭 都有 少少， 有幾高啊？最多可以戰高幾多啊？ 兩寸到， 兩寸到啊！哇，暗踭好遠啊！ 好遠啊！你再吹高個頭，又一寸。 啊，又 OK， 咁就有三寸，系啊，啲嘢可以长啲嘅话，你都好有呢一方面嘅啊。 你系咪惯咗系咁？系咪吹高个头？ 佢呢叫作大能人啊！ 我都系咁话， 乜都作大。 头先又话自己插花， 笑死人。 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齐石筋膜发光，多么恐怖，怪异无畏魔。然后某日镜内人物，擘开嘴巴有点黑色，缓缓越变越狂，一刻竟然怪物状，睁开擦过变态。灵魂鸣叫再鸣叫，这是我没意料。蓝色我吧，要摸身体丑，破解魔性密码，乱碰乱咬乱解失控，又无助地失吧。辅助我吧，更想翻制走，我想把你驯化。 这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乐人的28度气温，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有人上到下午12:30。我们有叶巧林的这首怪物，一路戒备信号仍然悬挂。今天我们继续呢节目里面会有心理测验的 part 2第二部分。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中南风。喺呢个湿湿立立嘅天气咧，咁大家咧揸车啊，或者出街咧都要小心啲啦，同带把带翻一把遮啦。好，12:00，我哋听完呢一个怪物嘅深秀 version 之后咧，先听咧12:00嘅新闻啦、财经同交通消息，翻嚟再见。 但經濟恢復有困難和挑戰，特別是一些不確定、不穩定、不均衡問題仍然突出。法改委綜合司司長袁達在記者會說，國內部分中下游行業和中小微企業生產經營較困難，旅遊、住宿等消費恢復相對滯後，一些領域存在不同程度的風險隱患。他強調會統籌好下半年和明年經濟運行，進一步強化基本民生保障，努力保持經濟在合理區間平穩運行，有信心、能力和條件實現全年經濟發展任務。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12:00，热带风暴查帕卡集结在香港西南大约190公里，即是北纬20.9度、东经13.1度附近。预料初时几乎停留不动，稍后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过去几小时，查帕卡移动较为缓慢，并有所增强。按照现时预测，珠江口一带的风力在今晚至听朝会有所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在今日下午较后时间至到听朝考虑是否改发3号强风信号。 同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狂风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38点，跌465点，成交金额8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8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3.6，跌5.8；腾讯控股550元，跌14元；美团277.2，跌13.6；盈富基金28.06，跌5.4；港交所523.5，跌5毫；小米集团28.4，升1.5；比亚迪股份209.6，跌2.8；友邦保险93.3，跌2.85；药明生物140.9，升1元；中国平安72.25，跌1.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10.686，瑞士法郎8.451，澳元5.738，加元6.146，新西兰元5.431，欧元9.1706。每百日元兑港元7.06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408。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8点，跌370点。港金现价报1680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39美元，卖出181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今朝早噶啦，咁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2号 B、2号 F 啦，同埋86号 C 都系改道行驶。咁而家仍然系影响到达之路一带嘅交通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大埔公路近大埔滘段啦，去上水方向近住松仔园嘅塔树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松仔园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盈辉台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盈辉台。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咧就意外清理好啦。咁而家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落翻观塘方向，龙尾就喺油塘嘅电话机房。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啦。去观塘道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啊，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队出。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到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我是 Alex 李志刚， 我是超B洪启俊， 我是阿土， 我哋是 美电香港 二台四十年啦， 咦四十岁老过我喎， 祝二台咧收听率节节上升， 我哋继续服务大家， 娱乐大众， 好嘢，美电香港，耶耶，祝大家快快乐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Two，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七月十九号起，每晚九点半， 东奥盛事共融体。 奥运开幕第二日，主持人伍家谦、林定勤、张全华，每天速递赛事精华，场内场外重点资讯，一一为你送上。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爸爸爸爸雨雾空日照耀，你又怎么了？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听每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无论有太阳冇太阳，都系一样咁开心噶。嗱，一路听就一路亲亲爹哋咯噃，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你识唔识爹哋啊？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心理测验时间第二 part 嚟啦， 系啦，咁又有我呢、這个跟继续呢个情景题吓，冇错，头先我哋问到嘅就系呢个童话故事啦，去到一个乜嘢森林啊， 系一个黑森林，冇错 啦 ，forest， 跟住咧就会出现一个王子啦噃，呢、一个王子唔知点解突然之间觉得咧胸口痛啊吓，咁知道自己喺度做紧梦啊，即系喺度发紧梦， 因为你做咩？ 做嗰次 做梦， 我讲嘅做梦啊，系啊。冇错，但系佢唔想醒，咁而且佢继续咁样咧发梦落去，咁发生咩事情呢？接住落嚟嘅话，佢喺梦境之中出现咗被困在九头蛇洞里面嘅丽丽公主，而且见到公主嘅第一眼嘅话，就爱上咗佢啦。第二日，王子带住兵器独自上路，根据梦嘅启示，再嚟到呢个黑森林。你觉得王子随身携带嘅兵器系啲乜嘢呢？ 我自己有个 idea， 就是一把剑。 乜嘢咧？冇错，咁就系 A 啦， 剑。 正义之剑系啦，而 B 就系一根会施魔法嘅权杖，即系会施魔法嘅嗰啲咁样嘅权杖啦，系啦。而 C 点我重复一次咧？咁就系降魔银箭同埋大力弓。 Elbow 冇错 ，arrow bow bow and arrow 系。我都系拣 三样 嘅，请拣三样嘅。 我拣棍， 我都系剑，系啊。 咁我射箭啦，我射箭啦，我改射箭。 冇， 唔使专登改。 Michael 呢个第二个， 第二个权杖， 冇错。有乜喐揸住碌竹， 掹翻把剑出嚟先。 我就系 你得剑啊嘛。 好啦，好啦。咁啊，而家咧就系同大家即刻要讲讲啊。呢一个咧就系测啲乜嘢咧？就系测你嘅金钱观。 宝剑。 如果你是小强咁样讲，是正义之剑嘅。如果你揀正义之剑啊，面对金钱，你虽然已经渴望能够一直致富， 系啊， 你系咪咁啊？ 系啊， 即系咪啊？ 成日望发达、 六合彩啊嗰啲，系咪？咁而且咧，幻想毕竟系唔能够当饭食嘅， 好残酷啊！不过想可以修改一下先讲啊。 你依然咧需要好努力咁样搵钱，希望自己能够经济独立啊，唔使依赖任何人，啱唔啱啊？ 啱啊！ 即系其实你未能独立， 仲未能大家。 而家我依赖紧啲大妈。 平时咧你冇啲咩嘅投资，太多即系只不过系搵到钱嘅话咧，你最可以嘅就系唔系储起， 系啊， 有冇呢个情况？ 有啊， 系啊， 唔投资啦， 唔投资嘅，你系唔会嘅。好啦，咁至于呢就系 B 啦，系啦，会施魔法嘅权杖啊，就系 Michael 啦， 冇错。 钱对于你嚟讲，虽然系生活嘅必需品，但系你并唔会为咗五斗米折腰， 冇错。 你有想要投资嘅计划，但总系睇嚟睇去，睇嚟睇 又啱。 你讲多四次， 落唔到手， 得个谂字， 系啊，唔敢。 或者咧，你都尝试过投资嘅，但系好往往咧。收获似乎系不比你预期嘅多， 中晒， 选手难噶，有试过， 我都有试过投资啊，又系选手难， 我都有啊，系啊，唉，买埋啲咩股票就系唔好睇啦。好啦，咁而 C 啦就系航魔银箭同埋大力弓。如果你拣呢个嘅话咧，你渴望自己生活富足，除咗可以咧就系食饱着得暖，更加期待自己嘅收入可以让你每年都去。旅行，买下衫啊，或者系买下嘢啊，咁样嘅， 基本啦，一般人都想噶啦，系咪先？旅行啦，系咪氹下自己嘛？ 你并唔希望生活咧过得拮据，虽然啊，平时咧好可能咧就系生活啊、花钱啊咁样嘅话，食饭啊咁样咧，你都系好悭嘅。但系每次咧一花嘅话，都系大笔嘅钱啊吓。好啦，咁睇完自己嘅性格特征之后嘅话，你哋觉得准唔准咧？我觉得 Michael 好准， 好准啊！今日系啊， 今日真系好多人惊喎。 即系投资呢样嘢咧，唔知点解你而家觉得？人哋身边咧就会赚，到你落去咧就会输噶啦。 点解啊？ 唔知啊。 因为其实咧，每一个人咧，因为我问过噶，佢哋就系话，其实咧好多时候你会发觉嘅就系你赚嘅、蚀嘅，加加埋埋嘅话咧系打个和。但系往往嘅就系当你赚嘅时候咧，你就会好高调话俾人听，哎，我买啲乜嘢嘅话，正证明自己嘅目光或者系目标系准嘅。但系其实输咗嘅时候，佢唔出声啫。 梗系唔出声啦。 所以其实一定系会有赚有蚀嘅。你唔好信嗰啲人讲话就系买啲乜嘢嘅话系一定会赚噶吓。好啦，既然系咁嘅话，我哋去完童话咯噃，我哋回归现实好唔好？ 好， 哇，好残酷啊！ 跟住落嚟要问你嘅一样嘢嘅话咧，就真系要问下大家，如果你去独自旅行，有冇试过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啊？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系咁。 点解要咁样咧？ 失恋咯、啊。 哦， 你点会失恋啊？ 个个人都会嘅咯，点解我会唔会咧？ 俾人飞定系人哋飞嚟？ 报 系 俾人飞多的， 我都觉得应该系咁，有报应嘅，有时候啲嘢系。 哇！呢两个字可圈可点？ 我冇讲咩喎， 我冇讲咩。 好啦，咁你咧？你有独自旅行系咪？ 有 系你去边？ 有我去啲好远嘅地方。 独自去靠 窿，好远去边度都得。 独自去靠窿，借住你根管，你去九龙啊？ 唔系去国内一啲比较北啲嘅地方。 点解嘅？点解一个人去嘅？点解唔喺啲旅行嘅？ 唔系我其实试过同人哋去，好麻烦。 其实人哋觉得。人哋覺得你好麻煩係嘛？應該話 都可以係 both 係啊，真係我 自己 覺得自己又 使就人啦， 係啊， 食咩就食咩，住咩酒店住咩。朝頭 早我最憎嘅，喂前面嗰度啱你，跟住又話後邊啊，喂大家都未去過係咪？咁所以都係自己 冇拗。 但係其實你可以有一個盤咧，基本上係大家去咗個目的地之後，跟住分頭行動㗎。 嗯， 得唔得咧？ 唔會嘅， 咁又好似冇咩意思 係 啊？我會喎， 係啊， 我譬如我有咩情況會咧？譬如入到百貨公司，我就會啦。你睇你嘅女裝，我睇我男裝，咁就會 兩個鐘頭後喺門口等。 呢啲我就會， 咁係咯。咁你都可以做任何嘅嘢，你都可以係用呢個咁 嘅 方法㗎。 即係今日嗱，你中意行山行山，我游水游水即 係 咁。 Exactly， 我就係咁啦。我 有啲人咧 就係咁嘅， 去到第二度，佢真係全日可以瞓喺泳池唔喐㗎。 咁咪系咯，咁我冇理由就系瞓喺泳池嗰度，即系扮条死尸咁样，跟住喺度浮噶嘛，系咪？ 扮条开心的死尸， 我唔会噶，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嘅就，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嘅，就系同我男朋友一齐去一个地方，跟住咧就系佢中意去攀石，咁咪攀石咯。我中意去瑜伽嘅，咁我唔会陪，我唔会陪佢，佢亦都唔会陪我嘅。 咁样你哋呢个？ 晏晝就可能係一齊幾點鐘嘅話咧，就大家一齊去食飯。食完飯之後咧，就係要咁樣。 跟住大家交換下，你頭先玩得好唔好啊？有啲咩玩啊？咁樣 係啦，咁就唔入就唔好嬲喎，係咪？有啲人會 嬲 嘅喎，佢到時你搞錯，你唔陪我咁樣啩？好啦，咁如果你話真係有試過獨自去旅行，因為我係好少嘅，我唔得噶，因為我唔可以瞓一啲陌生嘅酒店。 驚。 我系好惊噶， 我谂起你头先， 其实我都惊噶。 喺度都喺度讲紧嗰啲好多人惊嘅情况。 其实有一个方法嘅，你入到去你咪开晒啲灯咯，你瞓觉都冇熄咯。我唯一就系咁， 唔得嘅， 开晒都唔得， 嗰种气氛嚟嘅。 系啦，我唔得噶。好啦，咁如果你独自旅行嘅时候嘅话咧，请问如果你要拍一啲纪念照片 ，OK， 你会中意点样影自己嘅相咧 ？A 以自己为大特写嘅照片 ，B。将中央即系将自己嘅人咧，系摆喺嗰张照片嘅中间嗰度，将全身都拍入去嘅照片。 明唔明讲咩？ 明白。 意思将自己拍得比较细嘅，有啲人都会咁噶嘛。譬如可能我拍个景，跟住佢自己一督仔咁样喺度嘅。 又系个督字。 D冇拍自己嘅，净系影风景嘅咋？ 咁又冇意思啊！不如买明信片。 唔系、 啊， 我拣 D 喎、啊啊。我唔中意拍自己个、 啊啊啊啊。 好 ，A、B、C、D， 请拣。 不过咧，其实要睇嗰个景，譬如嗰个景系好大嘅。咁就會拉遠啲咯，即係個人會細粒啲咯、嗯。但如果個景係細啲嘅，咁我人又會大翻啲啦。 你使唔使？你使唔使睇下你自己個 album？ 我揀 C， 睇下自己個 album。 我揀 C 咯。 我都係全部都係景噶，我冇我自己個樣噶、啊。你係 C， 即係個嘅景多啲，個人細啲。 哦，個景大啲，個人細啲。咁而啊， 全景 好，咁我都係揀 D 嘅。咁究竟係測啲乜嘢咧？一首歌之後翻嚟話俾你知。 我的思绪里，不去说过的一切，已不在。不再是我们所爱，刹那说穿了，全无意外。你口中藏住成长，成长必经的惆怅。中最多的进账，季节交替美更改，但冷暖不似往昔记载，霜雪暴雨有。最深处流入眼内，盘中话。 看得过春天的云彩，泪落遍天一方这星海，也装满似春风暖的爱。 今晚其实离不开郑安琪呢首歌，去到晏昼12:25，风骚快活人。 好啦，咪继续翻嚟咧，我哋呢一个心理测验时间啊！头先有讲到就系话咧，你中意咧就系去旅行嘅时候咧，影一啲乜嘢嘅照片咧，可以揭示到嘅就系你基本上面嘅性格倾向嘅。好啦，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话以自己作为特写嘅照片啦，咁咧就系话你总系快人一步嘅行动派嚟嘅，乜嘢咧都希望能够迅速完成啦，好有自信，而且咧就喜欢受人注目嘅，会整合并且系带领大家前进，系领导者嚟噶。 哇，呢只几正吓、啊！ 好。识会称赞他人咧，激励他人嘅自尊心，十分擅长于咧令到大家咧都可以拎出你最 fit 嘅一面啦、 嗯。正， 但系咧乜嘢都想拎第一嘅话咧，就系、是、有啲美中不足啊吓、哦。好啦，咁如果系拣 B 嘅话咧，就系、是。将中央即系将喺个将相中间嘅话，将自己全身咧都拍晒喺里面嘅，摆喺中间啦，即系自己摆喺中间嘅，就系、是、认真向上嘅努力派，有崇高嘅理想，而且咧就好热心工作，亦都系热衷学习嘅努力派，对自己好严格，乜嘢事咧都好搏命，你亦都具有咧就好强嘅忍耐力啊，认为应该要做嘅嘢，就算系花啲时间都会做到完成为止嘅，因此你都系个非常之留意，要平等对待所有嘅人，缺点就系容易。批判他人，而且咧就系有抱怨嘅倾向、哦，有好有唔好嘅。 呢两个都好似几好，我好担心我。 唔知点解你冇拣嗰个就会觉得好好。 系咯。 好啦，咁而 C 啦，就系咧将自己拍得好细个喺个照片嘅一个位置嗰度啦，咁就系 Michael 啦，系一啲咧感受性强嘅个性派吓、嗯，你拥有丰富嘅想象力，而且思想浪漫，具有纤细嘅美感，而且情绪起伏较大嘅个性派。 就中啊，唉， 唔知点解佢好中。 系啊，特别嘅情绪起伏呢只 乜嘢意思？我屌面白爹。 嗱，而家成为就系正在烦恼或者系痛苦嘅人嘅心灵好友。呢啲人好中意揾你嘅，系嘛？咁而且咧就系成为呢个好友之外嘅话咧，并且咧你会陪伴喺佢嘅左右嘅、嗯。然而，因为心情同埋情感容易受到他人所讲嘅嘢影响，所以咧俾人有一种反复无常嘅感觉。嗯、你自己要留意一下啦， 准唔准啊？ 准 唔 准啊？我知你系咪 准？我觉得系啊，真系 真系 准，尤其是系对你，我觉得我哋有时我哋两个都有啲唔 系 好准咯、啊，因为我哋拣拣啊嘛， 系啦， 系啦， 其实我想拣 A 就准啦。 好啦，而拣 D 嘅朋友嘅话咧，就系净系影风景照片嘅，系啦，我同你都系啦。好啦，如果你净系影呢个风景照片嘅话咧，系喜欢独处嘅孤高之人。 嗯， 唔擅长同人相处，中意孤独，系比较喜欢同机械啊、电脑啊、动物啊、人以外嘅嘢咧相处嘅类型嚟嘅，好 准 啊！有观察力、客观，而且咧就系深思熟虑啊吓。对人不会有先入为主嘅偏见。唔会受谣言所左右嘅。总之，唔擅长同情感丰富嘅人相处，亦都俾人有一种冷淡嘅感觉嘅、 哦。我觉得唔准啊。 OK 啦，我觉得。 我想改翻 A、 我觉得我都就系中意同嗰啲咩动物啊、人以外嘅嘢相处。 我中意同人相处啊。 几中意？系咩？人哋但系人哋唔中意同你相处。 冇互动性， 呢个系一个问题啊。 错 系。 OK， 好啦，今日嘅心理测验咧就到此为止噶啦。今日咧12:30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今日嘅片段人格。 冇错啦，今日写咗一个故仔，希望大家会中意。 千锤百炼， 我真系千锤百炼。 今日个角色好重要啊， 系 做 MC 啊。 系啊，所以我真系唔系 笑咩啫、 啊？你点解觉得你自己我一阵十页纸，但系你都系得四行啫？ 喂，所以 有啲角色唔关事，有啲角色 一页纸我已经跑出，你信唔信啊？ 唔信 咁啊，即管拭目以待，睇下一阵故事你会点啦，话 好啊， 好啦，12:29啊，快要听呢12:30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啦吓，同埋今日天气都系不稳定嘅，而家系1号戒备信号仍然悬挂，雷暴警告有时到今日延长咗落到2:30吓，咁即系天气仍然不稳定啦，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嘅，好先听12:0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十二点半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在今日下午较后时间至听朝考虑是否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小时，热带风暴查帕卡移动较为缓慢，并有所增强。按照现时预测，珠江口一带的风力在今晚至听朝会增强。同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有研究发现，儿童患上阻塞性睡眠窒息症是成年后患高血压的风险因素，病情达中度至严重程度的儿童成年后患高血压风险可达至一般人的 2.5 倍，长远增加他们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中大医学院进行全球首个为期10年的儿童睡眠窒息症研究，评估儿童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和长大后血压情况的关系。研究团队自2003年至2005年间进行一项儿童睡眠窒息症研究，并跟进其中243名当时平均年龄大约10岁的儿童，再平均跟进访问他们10年，发现其中近100名患有轻度至严重阻塞性睡眠窒息症的儿童血压都较其他同龄的儿童高。团队希望进一步研究睡眠窒息症的治疗是否会降低患高血压的风险。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将在8月1号起生效。条例赋权保安局局长可制定规例，落实预先通报旅客资料系统。当局说，预先通报旅客资料会在立法会审议并通过附属法例以及批准拨款建立所需系统后先正式落实，不会在现阶段生效。当局说，条例可改善免遣返申请的安排，包括提高入境处的审核效率和防止拖延手段，改善酷刑申请上诉委员会的程序和职能，加强在源头堵截、执法、遣送和羁留申请人等。政府正根据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建议的标准，并参考外国做法，研究香港系统的整体运作安排，然后制定有关附属法例。政府会适时就附例和系统安排咨询立法会。荃湾海滨的单车径和单车汇合中心今日全面开通。这段由荃湾海滨公园至湾景花园的单车径长 2.3 公里，属82公里长的新界单车径网络主干线的一部分。土木工程拓展处已经安排单车大使在单车径开放初期协助市民。使用荃湾海滨段的市民沿途可以欣赏南巴勒海峡和青衣岛的风景，途经荃湾海滨公园、荃湾公园、荃湾体育馆等公众休憩及康乐场地。单车径沿途的配套设施包括休息处、单车泊位和一个设有单车练习场、洗手间、饮水器、有盖座椅等设施的单车汇合中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点，热带风暴查帕卡集结在香港西南大约190公里，即是北纬 20.9 度、东经 13.1 度附近。预料初时几乎停留不动，稍后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过去几小时，查帕卡移动较为缓慢并有所增强。按照现时预测，珠江口一带的风力在今晚至听朝会有所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在今日下午较后时间至听朝考虑是否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片段人间，友谊永固。如果你问我一生中究竟爱过几多人，认真爱过几多人，又有没有试过已经是锁定一个认为是终身伴侣，可以走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圆满人生中重要的部分，从此过一些幸福快乐的日子。我遇到过一个，在我读艺术学院的时候，我是读戏剧表演的，他是音乐系的，主修钢琴。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练琴室，清秀的背影，纤长的手指在钢琴的黑白键上游走，望我弹着钢琴的男人魅力是特别厉害的，他的琴声好像有很多心事不知由哪里讲起的感觉，我不自觉站在门外边着迷了，直至到他发现了我，好礼貌地跟我说 Sorry 啊，你间房我 book 到八点钟，仲有十分钟，我会准量准时交房，唔好意思。 啊、你误会啦，我咁啱经过噶咋，我唔识弹琴噶、 啊。我都怀疑噶啦。如果系同学，点解未见过你添？ 诶、欸，非常合理嘅怀疑。我系读戏剧表演嘅 Winnie Lau，你咧？ 哦，我喺音乐系嘅 Danny Chan。 陈百强。 做咩咁好笑？ 高音大名，咁啱嘅。真惊！我同你玩下噶咋、okay, 我同你玩下噶咋 okay, 你唔使咁酷嘅。我唔阻你啦、欸。不过我走之前想问下你啊。头、先你弹嗰首系咩歌嚟㗎，好好听啊。 系德布西嘅月光。 啊、Cat, 呢度啊。 喂我排到买嘢食先啊，我死人啊。 唔使啦，过嚟先啦。 咩 肢体字。无糖豆浆，加咗支水，请你嘅。 咁好食，你一定有事相求啦。点啊？又睇中边个男仔啊？ 你知唔知道咧？音乐系有一个叫 Danny Chan 噶， 音乐王子啊嘛。 Yes! 你戴粗框眼镜、长头发，成日着住件白色恤衫， 冇错。 因为叫 Danny Chan， 俾人笑佢陈百强嗰个嘛。 系啊，你咪帮下手啊，帮下手啊。 真系有啲棘手， 有女朋友。 唔系、啊，我听讲咧，仲啱啱同跳芭蕾舞嗰个师姐咧散咗啊，而家咧喺疗伤期当中啊。 咁啊好啦，可以乘虚而入啊 ，timing 啱啱好。 我仲听讲啊，佢俾人飞个理由添啊，因为咧佢个人好木独啦，又冇情趣啦，又好闷啦，咁呢啲嘅男仔咧变啱你啊，你唔好搞人哋啦你。 我认真噶、上次啊，我喺练琴室嗰度啊，听到佢弹钢琴啊，我立即有一种代入爱河嘅感觉啊 ！Cat 啊，帮下我啦、你都知噶，玩紧乐器嘅男人系特别有魅力噶嘛。 如果唔系啊，我都唔会同我嗰个拉车佬一齐咁耐啦。 咪系咯。 唉，明嘅明嘅。等我帮你哋搞下啦吓，摊子再回报吓，系咁。 阿 Cat 哦，你是最好的。根据阿 Cat 嘅情报， 嗱，佢朝早咧早餐净系饮 Americano 嘅啫。 系，今日咧Starbucks 度买一送一啊，我请你饮噶。 lunch 咧，佢只系食梅子饭团嘅啫。 唔好意思啊，我买错咗啊！梅子饭团你食唔食噶？ 晚餐咧，佢就中意饮 Americano 同埋饮食梅子饭团。 唔系话食嘢咁单一，好闷、 啊。我唔止、啊，佢咧唔上 YouTube 啊，冇 Facebook 啊，又唔睇戏啊，又唔睇电视啊，除咗音乐有关嘅嘢咧，佢一律都冇兴趣嘅。 咁我想问一下你咧，你中意肖邦定系莫扎特噶吓？ 各有各嘅特色，你有冇兴趣知多啲啊？ 都有嘅，不过我唔识噶噃。 啊，今日星期六有一个音乐会啊，不如你陪我去啊？ 哇，啲飞咁贵，我唔 系啊，唔好咁讲啦。你成日请我饮啲 Americano 同埋呢个梅子饭团，咁、我请翻你应该嘛，好唔好？ 好啊。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的约会了。之后因为要礼尚往来， 有意无意制造了很多机会的见面。我们会一起听音乐会，他亦都会陪我看戏看话剧。其他的时间他就只是练琴教琴赚点外快，基本上是一个很清心寡欲的人。作为一个男朋友，除了闷，实在没什么挑剔的地方。我尽量迎合他的喜好。除了知道陈奕迅的《给爱丽丝》是贝多芬的作品之后， Danny 都会跟我谈论下究竟阿尔帕仙奴还是罗伯迪尼路的戏好一点呢。只是当他要练琴准备表演的时候，就会连我病都无情讲了。 有冇搞错啊？你病咗都唔理你，唔好俾我见到佢啊！我见到佢闹爆佢啊！话你知啊！ 系啊，我又唔系细路仔，我识得照顾自己噶啦。佢呢排啊，忙紧个演奏会都冇停过，佢都唔想噶。 哎呀，我都唔知道你中意佢啲乜嘅，人又闷，又唔识得照顾女朋友，你同佢一齐开心嘅咩？ 唉，咁佢对我好嘅时候，你又见唔到嘅啫。喂，唔该晒你啊，买咁多嘢上嚟探我。你不是说跟你那个拉大提琴那个不要吃饭的吗？够钟了，你快点去啦。 嗯，那我走了。喂，你记得呢，吃了碗粥先好吃药啊，空肚不吃得药的、okay. 你知道的啦。 知道 了，是这样， 不用担心我了。拜拜。唉，大头虾佢系漏咗嘢啦，点啊 ？Danny， 你冇事啊嘛？有冇睇医生啊？ 我以为你不理我咯，点解会过嚟噶？ 我点会不理你啫？你睇下，我买咗嘢俾你食噶， 梅子饭团。 唔系、啊，三文鱼、照烧牛肉饭团。 发烧唔食得呢啲嘢噶，得咯得咯，唔系你快啲翻去练习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又真系迟到唔好。 唔好啦，我今晚唔走，我留低陪你啊。 我哋之间嘅感情就系喺呢一种拉扯之中继续落去，每次去到一个樽颈位，又会互相妥协嚟维持一段时间。如果你问我同 Danny 一齐究竟开唔开心，我认为系开心嘅，但仿佛又有一种不能言喻嘅嘢夹杂喺中间，系有关于价值观嘅问题，令我哋渐渐疏远。Danny 啊，有啲嘢咧，我想问下你嘅意见啊。 哦，咩事啊？ 我想参加电视台嘅艺员选拔赛。 你咪读紧戏剧表演咯？点解要参加嗰啲比赛啊？ 诶，咁读戏剧我都系想有演出嘛。我想俾人见到自己啊，可以表现自己咯。去电视台做艺员都系戏剧演出啊，冇浪费我喺呢度学到嘅嘢啊。话唔埋一个唔觉意呢，我红咗，咁条路就易行好多啦嘛。其实我哋都有啲师兄师姐都系加入咗电视台嘅，系咪？ 原来你读戏剧系想红，喺电视台做嗰啲姐仔啊？咁一早你应该读嗰啲艺员训练班啦，你使乜入呢个艺术学院啫？ 我唔知道有咩分别、啊，我只系知道继续咁读落去嘅话，就算读到我毕业啊，都未必有代表我有机会表演噶。又或者只系会屈就于喺一个嗰啲咩戏剧里面嘅话，咁啊做啲舞台剧，咁啊一世噶咯。 屈就，如果你真心喜欢戏剧嘅，你应该唔会介意为自己最深嘅嘢挨穷噶，冇屈就呢回事。我冇睇唔起电视艺员，我只系我以为你同我一样系全心全意中意音乐同埋戏剧，而唔系利用读完之后咧作为跳板，最终又想电视台做明星拍戏搵大钱。 我唔同你啊，我唔系个个都好似你咁样咁有天分噶。你有机会攞啲咩奖学金啊，去外国深造啊，而我唔想平平淡淡咁样过一世啊，我有错咩？ 你冇错，不过你问我俾意见，咁我咪讲咯。再讲，你话我有天分攞奖学金，好似好容易我伸只手就攞到咁样，好似我唔需要为呢样嘢去付出咁样。事实上每日都努力练琴先为少少成绩，你又睇唔睇得到？你明唔明白啊？ 我知道，系啊，你练到连个女朋友都唔理啊嘛，你净系顾你自己。呢次闹交之后，我哋冷战咗一个礼拜。我去咗报名参加演员嘅选拔赛，好好彩俾我入到头十名。我放弃咗艺术学院啦，加入咗电视台。我同 Danny 亦都各有各忙，越行越远。我谂咁就叫做无痛分手。 曾经听人讲过，真正嘅分手系在于是但一方揾到另外一半，一段关系先至正式宣布死亡。我同 Danny 分手之后，加入咗电视台工作，生活有种翻天覆地嘅改变，从象牙塔走入凡间，面对现实，从另外角度睇翻自己，渐渐明白自己同 Danny 系两个唔同类型嘅人。从佢身上揾到自己冇嘅艺术气质，虽然崇拜佢，但系又讨厌自己嘅庸俗。忙碌嘅电视台演出令我更加怀念以前喺艺术学院嘅生活，更加怀念佢坐喺钢琴前嘅身影。每当我听到德布西嘅月光，就有想喊嘅冲动。喂，揾边位啊？ Winnie，Danny， 嗯，好耐冇见啦，点啊？你好吗？ 都系咁啦，你咧？ 我几好啊，系啦，你喺电视台嗰啲演出我都有睇噶。 系咩？好失礼啊！ 唔系，其实你做到自己想做嘅事咪好咯。啊，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 咩事啊？ 我要嚟咗香港读音乐。 恭喜你啊！我一直都知道你得噶，我等你开心。 多谢，你要保重啊，知唔知啊？ 你都系分开咗咁耐，点解仲要打俾我啊？ 我唔舍得你咯。 我都系一直都冇放低你。其实你知唔知你咁做好残忍噶？ 我知道，我知嘅。 几时走啊？ 我今晚就走了。 彻底放手这段感情，我会好好地留在心里面。当我偶然听到钢琴曲，就会有一种想喊的冲动。月光这首歌认定成为我和 Danny 之间的主题曲。 喂 ，Winnie 啊， 点啊？ 喂，我有两张咧舞台剧嘅飞啊，你陪我睇啦。 我唔系咩都睇噶噃， 尽念二十面睇、啊。喂，一票难求啊！ 好啦，你叫到一定奉陪。 喂，下星期五七点啊，演艺等。 OK。嗰日落好大雨。我放工之后揸车去到演艺，当我泊好车嘅时候，正喺度打电话问阿 Cat 喺边度嘅时间。喂，你喺边啊？ 行紧过嚟，十分钟到。喂，我话十分钟到，听唔听到啊？ 我好似见到个熟人啊！我见到一架白色嘅四驱车喺我面前度经过，揸车嘅人系 Danny。正当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眼花的时候，这架车再在我面前经过一次，还留意到隔离座位有一盏很漂亮的花。会不会是这么巧他都来看这个剧？原来他已经回来香港。我强作镇定，其实内心忐忑不安。在 House Light 未关之前，我一直周围地望寻找他的身影。这个时候在停车场泊车的好大可能都会嚟睇呢个舞台剧嘅，唔知点解，我有个强烈嘅感觉，头先见到嗰个就系 Danny。House light 点暗，我见到佢，我见唔到佢嘅身影。舞台剧开始，我根本唔知道剧情喺度做啲乜嘢。之后阿 Cat 拉咗我去 after party， 因为有啲艺术学院嘅旧同学都会出席。 Hello， 各位嘉宾，多谢大家今日嚟到念津剧场舞台剧嘅 after party 啊！今晚演出咁成功咧，有赖台前幕后嘅努力啊！嗱，各位观众鼎力支持，呢、这个时候等我介绍剧中嘅主角上台进行祝酒仪式，好唔好？有请嚟自北京著名嘅舞台剧演员严丽小姐上台，好开心啊！佢先生，著名钢琴家都嚟咗， 都请埋佢哋上台同大家一齐饮杯。 有个风度翩翩嘅男人攞住我刚才喺停车场一架白色嘅四驱车上面嘅花束，走上台献花俾舞台剧嘅女主角，仲喺佢个嘴上面锡咗一啖。我嘅心跳加快，眼睛开始模糊。喺捉走嘅时候，我见到台上面嘅男人眼睛紧紧咁样望实我，耳边仿佛响起德布西《月光》嘅钢琴曲。我哋一个喺台上，一个喺台下，举杯向我哋逝去嘅爱情干杯。She saw me.